passiontimes.hk。 大家好，笑死朕嘅时间。大家好，笑死朕嘅时间。 笑死朕嘅时间。 咁今日咧就錄影嘅，咁樣咧就因為我哋都仲未翻嚟啦，同埋咧呢邊好忙啊，咁樣所以咧就 live 唔到啊，就唔到時間 live 啊。 係啦，或者即係費事有啲網絡啊、技術嗰啲失誤啦，咁啊錄定啲穩陣啲，咁樣咧雖然咧都有一段時間冇 live 同大家見面啦，咁但係你應該日日都節目都見到我，咁但係就。多數都是錄，咁我哋睇下抽唔抽時間。 未啊 ，live shoot 嗰陣時，我哋有上嚟同大家 say hi 嘅。 有時咧，有時咧。 say hi。 今日講咩咧？今日陳秀慧都唔知道我講咩咁樣。 我知啊，你有講咗。 咁但係又唔知道個內容係咩嚟嘅咁樣，同埋唔知點解要今日講。今日咧就係、是、端午節，應該係咁樣咧，同埋咧亦都係咧，方舟船長選舉咧喺 6月7日啊， 喺 Prime 嘅平台咧。的連載的大結局第一百期、oh. 所以呢其實呢還有呢就是呢今個星期呢即今個星期剛剛這個星期呢其實呢是 Prime 小說週的推廣期來的，在推廣期間呢大家呢如果你還是免費聽眾的話呢，如果你還是沒有訂購到 Prime 收費台聽眾的話呢，在這個優惠期間呢就可以呢用極度優惠價588元半年就訂購呢個 Passion Plan 收費台嘅咁樣，咁呢個優惠期到幾時咧？就係到今晚嘅12點，即係 節目播出之後，你仲有2小時時間。 係啦，咁樣咧就其實做呢個推廣咧，最主要就係、是通過呢一個咁嘅推廣期啦、優惠期啦，要重新介紹翻，譬如我呢個禮拜就做節目都講，重新介紹翻我哋呢個 Prime 嘅呢、這個 Passion Prime 嘅平台咧，就唔係淨係得節目，亦都唔係淨係得漫畫連載，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小說嘅連載。咁樣咧就小弟咧就順利咧喺呢一個咁樣嘅收費平台上面咧，就叫做完成咗首個連載啦，今日就刊出街，完成了首個在 Prime 的平台上面做的連載。咁呢一個連載咧，就都算是叫長篇啦，都其實埋單好像有80000字，埋單有70000多-80000字咁樣。咁就 個好厚。 係啊，厚噶，厚噶咁樣。可能70000啦，可能冇80000嘅咁樣，可能埋單70000字啦咁樣。咁咧就總共是100期，咁就係由上年的8月連載到而家，咁都足足有大半年啦，咁樣咧就個連載咧最初就一個禮拜3期，後尾就一個禮拜2期，因為我多咗第二個連載，多咗《中二少女山海經》，咁就今啱啱呢個禮拜就每日都即係因為結局週啊，咁樣咧就最終章就每 日你就一次過寫曬， 係啦，跟住咧就逐日都出咁樣，逐日都出。咁樣咧就除咗方舟船長選舉之後咧，上邊咧仲有馬飛嘅解靈人啦，仲有櫻木茶嘅回憶的終點啦，仲有就係我另一套嘅連載啦，呢一個咁樣嘅中二少女山海經啦，仲有一更先已經連載結束咗嘅作品啦，黑刺啦，仲有陳秀慧嘅處女作啦，呢個咁嘅戀愛不是請客吃飯啦，仲有小弟嘅處女作啦，盜飛傳啦。咁完咗方舟船長選舉之後咧，我亦都會有新嘅小説嘅連載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都係時候咧，因為其實咧而家咧淨喺 Prime 嘅平台上面咧，其實已經有105000字以上嘅小説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又唔夠膽講話好豐富。即係比起 TBC 嗰啲，梗係冇我哋咁豐富啦咁樣。咁但係咧，以我哋咁樣揼石仔嘅經營嚟到講咧，都有呢個量咧，都幾可觀。咁所以咧，我覺得係時候咧，就去推介俾一啲啊，如果係喜愛小説、喜愛故事嘅朋友，其實 Passion Prime 都係其中一個選擇。我哋月時報收費台都係一個幾好嘅閱讀網，我覺得唔錯，唔錯，值得推介俾人哋。咁啊，方舟船長選舉呢個小説有咩咁特別咧？咁樣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重要嘅作品嚟，一個非常重要嘅作品嚟。點解咧？因為咧，呢套小説咧，其實係總結咗我呢幾年嘅呢 由2012年啦到2016年，乃至2016年之後的分裂等等等等種種的政治生活的總結嚟。因為其實咧，嚴格嚟講咧，我係冇寫過政治小説，即係我從事政治工作咁耐，我有寫唔同嘅小説啦。因為《金錢師》唔算係政治小説，《金錢師》係一個佢係一個《金錢師》個架空歷史小説啦，你可以話。咁同埋佢始終係佢 claim做社會小説㗎。 佢係其實社會小説。 claim做社會小説。 同埋《金錢師》反映嘅我對成個世界社會嘅發展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喺過去由2012年啦，我創立粵語公民。參與選舉，參與社運，參與抗爭各種嘅政治活動入邊，咁其實過去呢六七年咧，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好 dramatic 嘅嘢。咁我作為一個小説作家，我作為一個寫劇本嘅人，咁其實喺呢段時間入邊經歷咗好多嘢，佢自然係提供咗好多材料、好多素材俾我去創作咯。咁但我就一路都唔知點撚樣去將佢。去融匯喺我作品入邊，因為點解咧？好撚困難嘅原因就係、我一直之前一路覺得好撚困難，就係因為發生嘅事本身好撚 dramatic 啊嘛，咁唔通如實咁樣記錄一次出嚟，咁好似好撚冇意思咁樣咧？咁但係咧，要去喺佢嘅原理上邊去加工，去做一啲戲劇化嘅處理咧，我又諗唔到有啲乜方法比現實發生嘅嘢更加戲劇化。因為現實發生的事其實已經即係過去嗰幾年，粵語公民創立啦，人民力量嘅分裂啦，網台爭霸戰啦， 人哋講嘅 熱普城分裂啦，本土運動嘅興起啊，本土運動嘅興起同埋消亡我哋係或者係個衰落咧，或者由港獨派嘅興起去到黃台養話而家唔搞港獨咧，佢幾只係幾年間嘅事嚟啫嘛， 係啊， 急速長咩嘅變化，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又睇住呢班人由綠營出嚟， 話而家唔搞港獨啦，而家政治民生人權緊要啲，黐撚線嘅從來都係講緊嗰啲嘢， 即係譬如如果我要寫個本 外地翻嚟咁樣， 如果我要寫個本文前嘅故事咁我。點寫咧咁樣？唔通真係我寫個故事，寫個小説叫《由綠營走向難民營》，即係由綠營走向難民營。 唔係本文前 breaking back。 breaking back 咁樣，係啊，佢彌敦道上 breaking back。咁你即係，俾佢現實已經太多 dramatic 嘅嘢，我唔知點樣消化。咁如果我將現實嘅嘢用就咁記錄落嚟，咁佢好似你同埋佢雖然好 dramatic 啊，但係佢嘅起承轉合好混混亂噶嘛。佢有好多好混亂嘅起承轉合底下，咁但係好啦，我當然啦，作為一個小弟都叫做 skillful 嘅作者啦，咁樣，咁我當然能夠去重新整理佢、消化佢，或者去將佢嗰個戲劇性改頭換面啦，咁樣。但係問題咧就係咧，佢又考起我喎，即係因為佢有啲嘢嗰個前因，即係有啲嘢咧，佢係總之你唔夠佢戲劇性咧，你總之佢唔夠佢戲劇性咧，即係無論譬如好似劉生嘅決裂啊，譬如劉生話偷渡政綱，偷渡個永續基本法入去政綱，又或者好似的士兩嗰啲咁樣，的士兩嗰啲咁樣號召個抗爭，你啱啱又碌到啊，號召個示威，跟住自己搭的士走嗰啲咁樣， 背水一戰。 你將呢寫，你將呢啲嘢寫埋一齊咧，寫 埋，唔係好似 太 dramatic 啦。 唔係寫落去唔通啊！你明唔明啊？ 一本小説太 dramatic 啦，同埋一個 唔通啊，係 啦，同埋嗰起承轉合咧講唔通啊！嗰啲起承轉合咧講唔通啊！譬如嗰啲分裂嘅理由啊，嗰啲分裂嘅理據咁樣，你會讀者睇完，你會覺得仲乜撚嘢啫咁樣？你會覺得譬如啊，屌你老尾哇！譬如好似取消選舉資格咁樣，取消選舉資格係因為鴨脷洲口音咁樣，咁你要寫落去，你寫落你覺得條橋好撚怪啊嘛，係 喎。 咁我做個戲劇加工，我做個戲劇加工又反映唔到件事啊，我又變咗扭曲咗件事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我係一路都冇辦法將我好接近。其實最即係我身邊最豐富嘅材料就係我身邊發生嘅政治事件啦。因為佢太近啦，佢太貼近啦，佢太貼身，亦都令到我好難去消化，都會成為一個 一個小說作品，直至到係乜嘢咧？直至到咧就係咧，直至到就係上年嘅書展，直至到上年書展，俾我睇完《青蛙樂園》之後咧，我就有一個好深嘅體會。我覺得嗰個方面， 咦？我今年冇訂添《青蛙樂園》， 係咩？唔緊要。係、 哎、啊，你早啲講，等我訂翻喎。 唔緊要，佢哋去到書展就有方舟船長選舉賣嘅。 係喎、啊，你哋今年應該買方舟船長選舉。 最 inspire 我就當然係《青蛙樂園》啦，咁樣。嗱，咁《青蛙樂園》之前喺笑死人物節目都介紹過啦。咁但係咧，嗰個震撼對我嚟講係乜嘢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應該睇過《Animal Farm》啦。即係大家都應該係睇過《Animal Farm》。咁如果講政治嘅讀本咁樣，我唔記得《Animal Farm》嘅作者叫咩？其實我唔記得咗佢嗰個，我驚我讀錯嗰啲譯音譯名咁樣，咁係一陣間讀錯咗就麻撚煩啦咁樣。咁樣咧，當然《Animal Farm》係政治預言小說嘅經典啦咁樣。你 search 咗《Animal Cafe》 冇啊？唔好亂咁噏啊！點 解《Animal Cafe》咁樣？即係我相信大家，即係我唔需要去解釋 Animal Farm 啦， 唔使解釋動物農莊俾你哋㗎。 因為 Animal Farm 啦，你哋 Animal Farm 就係講一個農場入邊發生嘅一個農場動物嘅革命啦，咁樣。咁佢係講佢嘅故事係講革命嘅興起，乃至於革命嘅變質，乃至於呢一個咁樣嘅當權力下放咗喺，即係佢哋一開始個故事就係講佢哋抗爭嘅，然之後佢哋發起革命，就驅趕走農夫，驅趕走農夫，於是乎咧佢就成為一個所有動物皆平等， 係 啦，動物自主啊， 自己要 set up 一個自己嘅。民主系統 係啦，佢哋有自己 佢哋嘅民主系統， 佢哋有自己嘅主權啦，咁樣咁係動物皆平等啦，咁樣佢所有動物都係平等嘅，不過有啲動物比其他更加平等。咁呢個咧就然之後佢就去講一個革命發生之後，然之後當一個主權一個政體嘅產生之後，然之後嗰個主權同埋政體嘅變質啦，咁樣例如就係唔同嘅派系嘅鬥爭啦，權力令到大家腐化。跟住然之後就變咗演變成為另一個極權啦，演變咗係喺人類嘅極權之後，又出現咗豬嘅極權啦，咁樣咁啊演變咗另一個極權嘅狀況。咁嗰個咧係一個權力中毒嘅一個永劫輪迴。咁嗰個係一個比較大嘅 picture。咁好啦，咁而如果譬如以一啲動物寓言嘅故事，再寫一啲政治嘅故事咁樣，咁可能會覺得，可能你會覺得咁你唔會走得出 Animal Farm 嗰一個框框噶嘛。咁既然已經有呢一個咁樣嘅。佢叫咩名 ？George Orwell。既然有 George Orwell 嘅永恆經典喺度啦，咁點解仲要重複去寫咧？咁樣呢、這個亦都係我最開始揭開《青蛙樂園》嘅一個疑問嚟嘅。咁樣咁咪即係一個青蛙版嘅，即係我睇咗少簡介，同埋睇咗少少嘅開頭咁樣。咁我覺得，咦？咁呢、這個同埋睇佢封面，咁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只不過 青蛙版嘅動物樂園， 只不過 唔係動物農莊。 係啦，呢、這個只不過青蛙版嘅動物農莊啫嘛。咁樣，但一揭落去你就發現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將嗰個世界觀收窄佢一個收，或者係重點投注喺一個政治議題上面。咁嗰個成個青蛙樂園當然講緊係日本嘅修憲問題啦，講緊日本嘅講緊。講緊日本自我閹割，放棄武力，咁當然呢個有歷史嘅因由啦，咁樣咁啊放棄自己嘅自衛權利，咁嗰一個咁樣嘅關於國體啦，關於即係當然入邊亦都有最主要就係、是民眾點樣去俾政客迷惑啦，俾點樣去俾虛假嘅口號去導引，其實入邊嘅好多個 pattern 係相當之似動物農莊嘅，亦都有好多動物農莊嘅影子，但係。因為佢嗰、那個佢嗰個政治討論嘅範疇唔同咗，佢唔係停留喺佢唔係喺一個好闊嘅範圍去講 權力或者係 人性 或者極權嘅佢嗰個必然嘅輪迴，佢係講緊某一個特定嘅議題，關於和平、關於武裝同埋關於捍衞族群，關於捍衞族群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大唱高調嘅呢個咩和平友愛之間嘅平衡同埋衝突，而如果冇辦法去理清呢啲咁嘅概念，會帶嚟乜嘢嘅悲劇？咁當然佢投射緊嘅係日本喺呢個中國嘅威脅，同埋喺美國嘅監管控制以及保護之下嗰一種失去咗自主空間嘅一種環境。咁呢個對我嚟講好大啟發，好大啟發。就是因為我發現了原來就算是借用了 Animal Farm 那個框架，那個寓言故事，政治寓言的框架，但是原來給予了它不同的注入了不同的養分和不同的經驗進去之後，它都會呈現到另一個面貌。而我是用什麼角度去寫方舟船長選舉呢？即容許我這樣說，我覺得我自己寫得挺好。我覺得是即如果你哋仲未訂購 Passion Prime 嘅話，你哋快啲趁快啲，唔係快趁呢兩個鐘頭嘅時間，去趁住呢個小雪週嘅優惠，就去訂購。就算睇嗰個朋友咧，我都會有第二啲理由令到你嘅書展要買翻呢本書嘅咁樣。咁因為我會有一定嘅修訂啦，同埋我會重新畫過100幅插畫，淨係買我嗰100幅插畫就都抵啦咁樣。咁好啦， 你知道佢嗰啲插畫而家連載嘅時候嗰個狀態係點嘅？佢係攞塊白板， 係 攞嗰啲白板筆， 係 唔係 蠟筆嚟嘅？ 其實係可以畫白板嘅蠟筆， 係蠟筆嚟嘅， 畫上去嘅。跟住佢喺塊白板嗰度每畫完一次咧，就會擦掉一次，所以嗰幅畫咧係冇良地嘅。 冇嘅，因為 得封相嘅。 因為佢哋成日都喺度問我，因為我已經畫咗100幅啦。其實不止100幅嘅，有時咧畫得醜得滯咧，有時咧好趕時間。 唔係你會畫咗一少少出咗街先，跟住咧叫啲手足咧換咗去畫個幅咁樣嘛。 因為有一次笑死朕，有一次做完笑死朕，趕住去食飯，跟住咧求求其畫咗個腳印，畫撚咗個腳印，跟住然之後就擺撚咗佢就出咗街，跟住然之後咧唔知道你哋有冇 save 低嗰張腳印嗰張畫，跟住 之後。 跟住第二日睇下都係唔撚對路，我屌你老尾！雖然我啲畫唔係話靚，都唔可以咁求其，讀者都有一定期望。跟住我第二日頂唔撚順，我翻公司畫個張 send 俾編輯，然之後換咗佢。咁好啦，咁點解之前陳秀慧或者其他公司嘅同事啊手足都會問，因為我畫完一張，我係攞手機影咗相，跟住然之後咧就要嚟出， 仲要名嘅喎， 仲要 出，佢有時咧唔係對正嘅喎，有時係會咁樣嘅喎，你明唔明嗰個叫咩啊？嗰個叫 唔係你明唔明？我用個相機拍攝嘅時候，再改變一下佢嘅比例，再就一就佢。 因為我仲要， 因為畫出嚟嘅比例唔係咁好嘅時候，我用個相機嘅視點去就一就個比例。 唔係，同埋會特登影埋個框嘅， 影 埋嗰白板個框，證明我喺白板畫嘅。 係啦，我特登畫影埋個框，我每一張都特登影埋個框，等大家知道嗰個係喺白板畫嘅一張畫，同埋嚟嚟去都係嗰個白板。咁點解要咁做咧？咁樣咧，佢哋成日都問我點解咁做，因為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因為咧最初我就同大家講，因為 Bansky 啲啊嘛，咁樣 唔係嗰個 轉瞬即逝啊嘛， 係轉瞬即逝，即係有覺悟嘅， 唔留底啊嘛， 即係啦，即係嗰個即係好似啲喇嘛話沙畫咁樣啊，你明唔明啊？即 係 當下， 係 你哋咧係要活在當下咁樣。 但係其實真相係咩咧？其實真相就係嗰啲係草稿嚟嘅。我只不過是描個形出嚟，然之後試下咁樣畫得唔得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其實咧，我 finally 咧係會用嗰啲咁嘅草稿嚟到去再畫一次嘅咁樣，咁我會再畫一次一個完成版嘅版本，先至會印刷。所以先至會印刷喺個小説上邊，咁所以咧嗰個小説除咗有呢一個咁樣嘅成個方舟船長選舉， 死啦！你唔知而家咁多字都唔知使唔使成300頁啊？ 勁咯！ 總貴 賣貴啲啊嘛！ 總貴 賣貴啲啊嘛！ 冇得賣貴啲。 唔係好啦，由呢一個 Animal Farm 講到青蛙樂園，咁我就講方舟船長選舉。有啲朋友睇啦，咁有啲可能唔係 Prime 嘅聽眾，可能你冇睇嘅，咁我都向你哋介紹一次啊。嗰個故仔好簡單嘅啫，就係講挪亞方舟就出航， 咁樣咧，羅亞咧就揀選咗都唔撚知有幾多動物，我最後都唔知到底選上邊咗幾多動物。總之各式各樣嘅動物咧就雌雄各揀一隻，咁然之後一對對就上船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洪水就嚟啦咁樣。咁呢啲都係聖經故事啦咁樣。個故事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咧有人發現佢，唔係有人有動物，係黃鼠狼發現嘅。黃鼠狼就發現啦，羅亞死咗。攞死咗，咁好啦，隻船出咗海，咁揀曬動物上船，隻船駛去邊嘅咧？咁同埋跟住點撚樣咧？咁船上面啲規則點咧？咁啲糧會唔會食曬咧？各樣嘢點樣分配咧？咁樣咁於是乎就忽然之間方寸大亂啦。咁雖知道你其實大家都睇聖經都知啦，攞阿九百幾歲啊嘛，起咗船起撚咗八百幾年啦，唔拉講笑。咁樣咧就整完都攰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上咗船冇幾耐之後就死咗啦，死咗啦咁樣。咁死咗咧就點解會死咧？咁樣咁你喺小説度睇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成班動物咧就六神無主。咁然之後咧就話咁點啊而家咁點？咁不如咁啦，我哋選一個船長出嚟啦，咁由船長去決定以後個船嘅規矩係點，以後糧食點樣分配，同埋隻船應該向邊個方向航行咁樣。個故事就係咁樣發展啦，就是、一班方舟上邊嘅動物，佢哋忽然之間面臨一個權力嘅真空，或者有一個權力重新配置嘅一個需要。咁然之後咧。在大家都不想發生這個這樣的大運戰，也都大家甚至乎有些、力量強大的肉食動物、啊、都恐防怕其他動物會矮多嬲死象，在這個這樣的權力的佈置底下，再加上方舟上面有很多東西吃，都沒必要獵食，大家都想維持這個和平的狀況，都想維持這個現狀，但又想維持現狀，又想尋求改變。咁於是乎咧，就由烏鴉開始提起先嘅咁樣。咁烏鴉就話：不如選舉啦。咁樣咧就開始咗呢個方舟船長選舉。咁其實成個故事咧，就係咧將我對選舉政治嘅想法同埋思考，仲有就係我個人嘅經歷咧，就放咗入去呢一個故事入邊。因為之前我一路都諗唔到點樣去描述嗰、那個我過去嗰個選舉嘅。我過去經歷過的選舉政治，主要是選舉政治和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和香港本土運動和這個這樣的大規模抗爭，例如雨傘革命等等等等，在短短這六七年之間發生那麼多事，我到底用一個什麼切入點去消化呢？直至到我構思到方舟船長選舉這個故事，我就明白過去的六七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方舟船長選舉整個故事就是一個主題，就是一班對權力沒有認識的人忽然之間要去了解權力，忽然之間要去配置權力的時候，他們是多麼茫然失措，他們在摸索，整個故事就是說他們去摸索到底、怎樣選舉是什麼，怎樣拉票，怎樣可以爭取支持。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才學習到、權力是如此的一回事。譬如好像故事裡面說一點，譬如故事裡面這樣，故事裡面 有一對 有兩隻動物，這樣就是猩猩和眼鏡蛇。猩猩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有野心的角色，眼鏡是一個很聰明的角色的，這樣他們呢兩個呢是最落力去鑽研選舉政治的，他們去鑽研到底、怎樣可以做形象工程呢，怎樣可以在選舉裡面 去做好，怎樣可以爭取到其他動物的支持呢，怎樣可以、找出個選舉的最大核心在哪裡，到底整個選舉最大意義是什麼，你一定要建構了一件事先，那個選舉是為什麼而選，選個船長是為了什麼，然後你要去form 一個論述出嚟，form 一個論述出嚟。咁同埋咧，就係、喺推廣呢個論述入邊，有啲乜嘢嘅包裝可以令到你爭取你的支持。而喺爭取你的支持嘅過程入邊，又亦都有冇一啲比較係貼地啲嘅一啲嘅包裝。譬如佢入邊個故事入邊係有一個羅亞有一個遺言嘅，就係話咧腳越少嘅動物就越高級嘅。咁所以兩隻腳就高級過四隻腳。咁樣咧，然之後咧， 咁蛇咪最高級咯。 蛇係啊，所以蛇咁爭速，所以蛇咪成日好撚巴閉咁樣講咁樣。咁好啦，咁樣咧，跟住咧，然之後，但係雀仔係定義為四隻腳嘅喎。 因為 哇，因為有對譯啊。 係啊，因為嗰兩對譯咧係就係定義為步行嘅，定義為移動嘅工具。佢定義為移動嘅工具，所以雀仔，所以雀仔咧就定義為四隻腳嘅咁樣。咁跟住咧，為咗抗衡呢樣嘢，當其時就好多雀仔都唔撚飛。我只腳，我都冇用啦，我冇撚用啦。你嗰兩隻係要嚟喐個，你老母啦攞嘢嘅手嚟嘅咁撚樣。好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即唔咁，然之後咧。譬如眼鏡蛇同埋猩猩咧，好撚醒目嘅，佢哋咧就會咧去虛構一啲，就好似民建聯，唔係好似工聯會咁樣，佢哋會做啲班出嚟嘅，佢哋會做啲班就係去，即係佢哋唔會淨係去恃住個優勢就是，我兩隻腳好高級啲，佢唔係，佢係要思考一個點樣可以同選民更加接近，同埋同選民向，佢哋會思考到點樣向選民充權啊。點樣向無權者充權啊？就係佢開啲班去教四腳嘅動物兩隻腳行。咁呢個咧就係咧，即係呢個係眼鏡蛇構想出嚟，因為你要俾嗰個希望佢哋啊嘛。如果唔係，佢長時間都覺得自己四隻腳係低級啲嘅，咁佢咪會冇咗個希望咯咁樣。即係 放棄。 係啊，咁樣你要保持希望俾佢哋，咁樣等佢哋以為有朝一日自己可以用兩隻腳行咁樣。咁好啦。嗱，即係譬如我而家介紹故事，無 權者充權啊！ 係啦，我而家向介紹呢一個咁樣嘅小説入邊嘅其中兩個角色啦，其中一個候選人咧就係猩猩同埋眼鏡蛇，佢哋咧真係諗咗好多嘢，諗好多嘢。佢唯一就冇諗一樣嘢，佢唯一就係諗嚟諗去就係諗漏咗一樣嘢。 咩啊？ 佢個選民，佢嗰班選民係畜生嚟噶嘛？你諗咁多嘢冇諗用。 你想嘢佢哋唔諗咧咁樣。 你係咁諗有冇諗嘢用嘅？ 你諗嘢佢哋唔撚諗咧。 係啊，你諗咁多都冇撚用噶。你諗嚟諗去冇撚用噶。你諗要佢識諗先得噶，你識諗有鳩用啊？最後係佢投票啊嘛。咁即係呢個即係舉其中一個例子，舉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我覺得嗰個狀況咧喺過去嗰個六七年嗰個狀況就好似。過去六七年嗰個香港嘅政治狀況，就好似冇咗盧亞嘅盧亞方舟一樣，就係大家都唔即係香港嗰個狀況就係冇咗盧亞嘅盧亞方舟，又或者好似冇咗英國佬嘅香港人一樣。 但唔係不嬲都係咁嘅咩？香港人？ 唔係，所以咪 即係以前有英國佬就有盧亞係咪？你意思係 啊？以前盧亞會同你講你咁樣啊？ 即係九七年之後香港就係冇咗盧亞嘅方舟 啦。係啊，冇咗盧亞嘅盧亞方舟。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乜。 唔係通向地獄嘅喎，但係嗰只方舟。 係啊，駛向地獄啦。咁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但係咧，又即係大家就投身咗去政治，投身咗喺選舉入邊。但係大家根本對權力。對於權力、對於抗爭根本嘅認識就好低，即係我喺寫呢個咁嘅方 舟船長。民建聯好識㗎， 係啊， 民建聯好清楚㗎。係 啊，係啊，係係、啊。唔係即係我喺度寫緊各種嘅政治嘅生物嘅形態嘅。咁而咧一路寫嘅時候咧，因為嗰件事用咗一個預言嘅方法，用咗一個抽象嘅方法放喺方舟嘅動物上面，我發覺我基本上係將我。過去嗰六七年喺政治運動入邊遇到嘅各式各類人，我真係寫撚曬入去呢本小説入邊，即係我成功地好順流咁將佢哋寫曬入去小説。咁而之前呢個係我覺得最棘手最困難嘅地方嚟，但係原來換咗個載具，同埋最主要原來係之前喺度寫唔到就係揾唔到個命題。找到個命題，因為譬如你一寫呢個，你一寫會好貼身啊！你想寫香港嘅前途，香港嘅命運， 有沉重 嘅，有沉重，你又好想對於嗰件事寄予一啲希望，或者係給予一啲讀者嘅一啲嘅寄予一啲提示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係我一個幾好嘅心路，一個自我自愈之旅就係、是、我最主要就係探索一班動物，一班不懂何謂政治的動物，然後他們忽然之間要變成政治動物，他們由森林的他們由弱肉強食 的叢林動物忽然之間要搖身一變成為政治動物，就等於香港人他們原本是在、掠奪式的資本主義世界裡面去從事、資本主義的，即是大家原本生活在那個香港的形態其實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叢林法則底下的嘛，所以其實他們只是學識一個很簡單的叢林法則而已嘛，就是、充實自己的賺錢能力，賺錢然後用錢成為自己的牙和爪去戰勝其他的對手， 去爭啦，去搶嘢啦，搶樓啦，搶職位啦，搶一啲名牌或者係一啲包裝，令到自己嘅地位提升啦咁樣。好啊，但係即係呢啲係叢林動物嘅，呢啲係生活喺叢林法則底下嘅野生動物生態。咁但係忽然之間衝拳喎，無端端即係迫於無奈要衝拳喎，然之後又唔係真係衝到拳喎，咁就忽然之間要成為一個政治動物，咁但係就茫然無所投緒啦。忽然之間就亂鳩曬大龍啦咁樣，咁我就借呢個小説咧就描繪咗呢咁狀況，咁就喂呢節太長，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記得咧先推廣呢個小説就 Prime Passion Prime 嘅小説就 兩個鐘啫，我哋 係啊， 而家先至推廣， 有兩個半鐘而家，仲有兩個半鐘做一 次，聽唔切，如果聽唔切重温嗰啲都冇嘅，咁啊冇辦法啦，係咪啊？ 貴啲都要訂噶啦，咁樣都抵訂啦，貴啲都要訂咁樣。咁就仲係同埋仲有第啲小説噶嘛，同埋我嚟緊嘅新小説下個禮拜就會有噶啦。 係咩？ 會有噶啦。 點解我唔知嘅？ 你唔知嘅，都 plan 嘅小説都唔係你負責嘅。咁就所以就敬請留意啦。喂，呢一節到呢度，你哋快啲訂咗 plan 小説先。同埋就係如果有人聽緊直播嘅，幫我貼翻訂購 passion plan 嗰條 link 喺 chat room 嗰度，等而家聽緊直播嗰啲朋友。 我哋繼續講方舟船長，一陣間第二節。 係啊，咁樣叫佢等佢訂購咗先，一路睇小説一路聽我講，我哋轉頭翻嚟繼續。